139位。 当我们给了陌生人温暖，却给爱的人温差，多坏的习惯。我们都 38位。 本周第38位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 Alin 的《一舞钟情》。刚刚出道的 Alin 本来是想当一位唱跳歌手，不过呢被经纪人拦住了，因为觉得他的声音有催泪的力量，所以当时走的是抒情歌的路线。现在终于可以唱回自己喜欢唱的歌了，这首舞曲风格的《一舞钟情》本周第38位。此前听到第39位也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李玖哲，这是他回归华语市场的一张专辑《还会记得吗》当中的一首《我很假》。那这首歌呢，是用一种正话反说的方式来写内心的一种自省。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26期中歌榜 Top 40的第37位，是一首拥有7周榜龄的歌曲，这是谭维维创作并演唱的《你呀》。 听话，要生娃娃，早点。 漂亮，都露眼儿。 第36位，阿健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不如我们重新来过》，这一次他用回本名张健来作为专辑的名称。他终于懂得父亲为他取名的含义，就是有所建树。 就像昨天的你一样，就像昨天的你。 第35位， 你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我们只能忍受记忆的残缺，过去 这首来自面孔乐队的《幻觉》，本周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在歌坛沉浮20余载，2018年，面孔乐队他们将推出全新的 EP， 同时邀请到了超载乐队的高旗来担任制作人。那这首《幻觉》，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35位。 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永远无法实现 的幻觉。我们曾经护卫对方的世界，再也不可能重叠，两个陌生的世界。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26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拥有7周的榜龄，许嵩创作并演唱的这首《老古董》。 年轻专家换笔，你的典故半真半假，别装还是个赝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脉着之下，嘿，完全不懂。 33位呢？ 如果再遇见最好的我们，会不会相恋？如果再相恋，现在的我们该怎么永远？有一些亏欠，躲得起屋檐，却经不起雨点。有一些遗憾，经得起誓言，却经不起时间。 首安来自赖伟峰的作曲，作词是现代诗人斐人。关于这首歌，是赖伟峰最新专辑特别好，他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心目当中排行榜这首歌是排在第一位，安进榜6周，本周第33位。 安 没如果，有多少夜失眠，换一夜安眠。安，如果有如果，有多少次不见，换一次再见。 第三十二位。 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进榜七周，这首歌曲的最好位次是第六名，本周来到第三十二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三十一位，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二十九位，本周位次小小滑落两个位次，这是来自于零点乐队这首《释怀》。 沿初旧的小路慢慢徜徉，还能听到仲夏的回响，旅程中遇见的他们啊，到底在寻找什么？有太多没抵达过的风光，偶尔会想起那些直到寻常的迹象，已变得都不寻常。放慢脚步，放慢

今天傍晚到半夜前后，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天上午是多云天气，午后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还有分散性雷阵雨，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低洼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6月29号在北京卫视开播的社会民生类节目《向前一步》引发了全民热议。在本周播出的第二期节目当中，华康里文物腾退过程中迟迟未搬的刘阿姨来到节目现场。当房屋居住遇上文物腾退，在二环无产权8.5平房屋和5环90平房屋之间，刘阿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向前一步给出了答案。今晚9点10分，浙江卫视文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将迎来张国立和张悦然这两位代课老师，其中张国立展开了趣味教学，用山东话朗诵《诗经》，效果惊人。由东方卫视携手灿星制作联合打造的大型舞蹈节目《新武林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了启动发布会，董洁、侯明昊、秦岚、乔杉、盛一伦、汪东城、吴莫愁和言承旭8位舞者亮相助阵。节目将于7月22号开始，每周日晚9点在东方卫视播出。一间蘑菇屋，四人两狗一起体验乡村生活。作为国内慢节奏生活类综艺的代表，爱奇艺《向往的生活》第二季昨晚迎来了收官。在短暂的3个月时间当中，黄磊和何炅这对黄金搭档继续保持着一个眼神就能懂的默契，接待了每一位嘉宾。刘宪华和彭昱畅在努力干活的同时，经常搞怪让人爆笑。而蘑菇屋 H4 在这一集当中带给大家无数的笑点和满满的回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26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首先来回顾一下在上半时段第4军团当中出现过的新歌进榜。那么分别是排在第39位李玖哲《我很假》，第38位 Alin 的《一舞钟情》，还有第35位面孔乐队《幻觉》。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第3军团。首先从第30位开始，这首歌也是一首进榜新歌，由王诗安带来，叫做《Good Times》。在去年呢，王诗安是推出了一张以中西合璧为底色的专辑《诗》，这张专辑是在方大同的提携之下。在今年这一次依然是方老板出山，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偏复古舞曲风格的《Good Times》。 淡，有彼此陪伴，日子从来不平淡，笑得灿烂。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 曹芳带来全新专辑《3170》，这是北京到西双版纳的距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出自于专辑当中的《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关于这首歌，曹芳介绍说呢，其实代表内心当中的懦弱和勇敢。 我 我的存在。 这首《金不换》由金志文和陈奂仁共同创作并演唱，上周新歌进榜第21位，本周第28位。金志文的同名专辑将会以现在流行的拆分方式两张 EP 来发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金不换》就来自于他的 EP《金》当中。而我们也听到，在风格上刚才两位全能的音乐人在 Big Band 的基础上融合了像 Jazz、 Blues，是多种元素混搭出来的一种摇滚风。2018年第26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进榜4周，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冷满意。说他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爱何须，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Number 第26位。 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我从来没做过，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有些像个大自由， 这首翻唱歌曲来自于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本周新歌进榜第26位。 Number 第25位。 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有时晴天霹雳，一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哎，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从一副虎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千里，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吴亦凡这首《天地》进榜三周，本周停留在第25位。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他新专辑的首支中文单曲，由自己来词曲创作，延续了他对 Autumn 的偏爱，同时呢也加入到了东方的元素，歌词非常的中国风，编曲呢自然是欧美化了。其实在前不久问到了什么是国际化的问题，吴亦凡也巧妙地回答，他认为中国风就是一种国际化。好，2018年第26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本榜单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十位，这是薛之谦演唱的这首《肆无忌惮》。 你肆无忌惮，你举着怒愤，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没算如期待你几成闹分，用词刁钻要观有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无用的手段维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Number 第二十三位。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无方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慌，消灭了踪影。 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周蕙的《偶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也是本周的新歌进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才女陈秋霞将徐志摩的诗《偶然》谱上曲，成为首唱者。齐秦在推出翻唱专辑《美丽境界》的时候，还特别请到陈秋霞对唱这首歌。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周蕙。首《尾巴》是他为电影《动物世界》所演唱的推广曲，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二十二位。

在北京长大的小诺，以前的音乐很少用到少数民族语言。 Number 第十九位。 这是周深为某款手游演唱的主题曲《云裳羽衣曲》，新歌进榜第十九位。 第十八位。 是谁的错已没关系，别出现在我梦里，曾经的点点滴滴是让我快窒息，反正常常让人变傻，也不稀奇。要怪，只能怪我们都有犯错的可能性。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守候的不舍，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会复合，可是回忆却是复合，那么久不同了。 从上一张专辑《孤独感》到这张专辑《我有一个朋友》，朱新东自己说也越来越希望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一百首疗伤歌》。 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 一百首疗伤歌，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40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22个位次，来到现在的第18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17位，这首歌曲是蔡依林所演唱的《我对我》，进榜三周。 跟讲究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敌却只有一个，号角一响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说，天外的我，其实今生不超越对坠落，不愿你走错。如果蹲下上个我，甚至扬分，听话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杰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就停手，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贵自带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精准，提神先断章之风，也在窄道从不寂寞。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起了装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就会曾经计划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渴望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就低首，完美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 Number 第十六位。 所以我开始学习先用 见明天的你，这是由黄绮珊演唱的一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六位。有别于小霞那种浅吟低唱，这首歌力量感十足，带有很浓的摇滚嗓。 先拥抱自己，不再让昨天辜负今天。 十五位。 芬芳是谁在歌唱，一半冰霜一半是火光，路不通往那一方，一半回忆 首《天一半地一半》来自莫文蔚的一张专辑，叫做《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也是他总结人生上半场的一张唱片。而这首歌由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五位。2018年第26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四周的榜零，也是通过中国榜首发的一首歌，来自偶像练习生高人气的朱新杰，虽然没有成为九子之一，不过最近呢也是相当活跃。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为网剧《亲爱的火祖宗》演唱的片尾曲，也是他的第一首 OST《如果你能懂》。 我的存在只为你存在，狂念之外，还是曾经那个不知悔改爱你的男孩，炙热的为你盛开。你是生命中一抹色彩，融化我心里那片黑白。也许命运终将摇曳在那片茫茫人海，我在等待，你是否明白我的存在？ 第十三位。 Just ignore the voice screaming out inside my brain. Maybe I think too much. Maybe I self-destruct. I could be the one to blame. So tell me, have I lost my touch? Is i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a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这首张杰演唱的 Pretty Wild Lies 进榜四周，本周第十三位。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 EP Way Life 当中，那这张 EP 也是试水 Mix Pop 这种音乐风格。

文文体面本周第九位，拥有八周榜龄。 第八位。 有时候被俗人地板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想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的，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有时候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勇敢。成长简单，我要成就感，不就是一场激烈的流浪、啊、解开身上的成长， 李荣浩为电影《动物世界》演唱了这样一首片尾曲，叫做《成长之重量》，进榜四周。这首命题作文也是讲述成长当中的各种压力，才让每个小人物完成他们人生的逆袭。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本周第七位这首新歌进榜就和时间相关，叫做《时光》，这是黄绮珊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唱腔具有张力，更具有戏剧感，音乐主题也更加真实地展现了黄绮珊，就来听这首冯瑞作词作曲黄绮珊演唱的《时光》，也是本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 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 这首《窗》来自于吴青峰，是一首中国风的作品，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九位，本周上升了三个位次来到第六位。那这首歌呢，也是吴青峰第一次和内地影视剧合作，由他创作并演唱来自于影视剧《扶摇》的片尾曲《窗》。 Number 第五位，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承受，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这首《给你给我》来自于毛不易的专辑《平凡的一天》，这张专辑特别找到了李健和赵照担任制作人。那这首歌唱的是世间一切的关系，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友情，也可以是人和自然之间。这首如细雨春风拂面的《给你给我》进榜两周，本周第五位。 给你我义无反顾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给你承受，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2018年第26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拥有九周榜龄，薛之谦作词，唐汉霄作曲，由薛之谦演唱的这首《摩天大楼》，本周的位次和上周没有变化，都是停留在第四位。 方式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你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自作自受。